月色那样模糊，大地笼上烟雾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啊，你在何处？远听海潮起伏，诉风正在哀诉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啊，你在何处？没蔷薇的春天，好像竖琴断了弦，活在没有爱的人间，过一日好像过一年，夜阴间痛苦，草上溅着泪珠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啊，你在何处？在没有爱的人间，过一日好像过一年，夜阴间痛苦，草上溅着泪珠，我的梦